就唱《丑梦迎春来一浪》吧，啊，因为时间的关系。演唱《哭黛玉》片段。

欲往仙村访不知，当此机云峰薄风才止，密密如丝牛毛细，河边慵乱柴，岸上游宁泥，柴飞倒扑柳屁，攀枝败叶垂水，风落花茅草不满地，在那坡儿下落着一头驴，原来是吃醉归来意，放在那桥边里，手指驴小细细把话题，大道说驴打前世跌了我一身泥，接引我扭向官桥奉这酒后。 走不了了，那哪位能给办一北京户口？这一场就留下了就。咱们那个，请刘秀梅老师再唱一曲。 下面为你们演唱一段《幺姐大春景》。 心又把